夏天地面闷热的晚风。你总特别笨拙或聪明相投，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依托。带着笑容的睡意化成了彩虹，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心头。 想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苏打绿所演唱的《他下了夏天》，收录在2009年苏打绿所发行的专辑《夏狂热》当中。这首歌是由吴青峰作词作曲。在苏打志里头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说，吴青峰说过，这是一个知足父母的故事，支撑他们每天勤劳工作的动力就是来自于家庭。家是他们正在追逐的梦，是一个美梦，从结束梦到开启梦，代表他们周而复始的每一天。听完吴青峰这么一说，再联想那样的歌词，我想可能收集前会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同感。可能你的父母每天都会这样按部就班的工作，每天勤勤恳恳认认真真的工作，为的就是可以让你更加的幸福。那当然可能收集前也会有很多朋友现在已经迈入了这种按部就班勤勤恳恳的工作状态。我在想听完这首歌，可能你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外面不管你工作有多忙多累，甚至可能还会遭遇一些委屈，可是一回到家，看到父母，看到家人，甚至看到那个小宝贝，心里面就立马升腾出很多别样的滋味，心身柔软，心情也会变得特别好。但愿收听前的每一位都可以在工作当中得到理所当然的认真工作的回报，当然也希望你得心应手一些，生活愉快幸福。想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若琳的这首《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抱，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分的时分。

首《夏天的风》收录在2004年温岚所发行的她个人第四张专辑《温室效应》当中，这是周杰伦当年帮他创作的音乐作品。在开场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七月的风懒懒的，连云都变得热热的，不久后天闷闷的，一阵午后雨下过。听到这样的歌词和旋律，立马有种浑身想翻栏睡一觉的感觉。那今天为什么在这个时间会选择这首歌曲，是因为前几天我有做过一个主题为七月的一档节目，然后在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引来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在七月这个主题当中逃避七月流火这个词。我不用这个词是不想让大家误会，因为我总觉得七月在《诗经》当中的原本的意思和现在我们习惯的用这个词的这个感觉是有冲突，或者说现在的人的理解多少跟最初出处是有出入的。现在人说七月流火指的是天气热，而成语出自于《诗经》，指的是大火星西行，夏去秋来，天气转凉，所以完全是背道而驰。然后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说的七月是阳历的七月，和旧时说的七月好像完全时间上这个概念上是有冲突的，至少要再往后挪一个月吧，是那种初夏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我是不太想误导大家，所以几乎在那一期七月主题节目里头根本没有提到七月流火。那今天既然提到了，有人问了，那我就告诉各位我的想法，就是在最热的时候我绝不提七月流火。我如果要提到这个词的话，多半是七夕节已过，然后立秋已到的时候我才会提这个词。我觉得那个时候提跟旧时的原意才会契合，才不会误导大家。好了，这就是我的本意吧。我们继续来听歌吧，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 帆的音乐作品叫做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首音乐作品，相当羡慕帆帆和 S 之间的这份友情，所以真的希望自己在生命当中也可以遇到像他们之间的这种友情的朋友。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听这首歌，说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它收录在范玮琪06年所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这是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的音乐作品。当第一次范玮琪听到的时候，他也是相当感动的，因为这首歌全都是根据他和小 S 之间的友情而创作的。歌里面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背你逃出一次梦的断裂，这就是根据小 S 上一场恋情结束之后住在范范家里面的那段时间，由范玮琪陪他度过那段失恋情伤的故事而写的。而此外其他歌词也来源于这两个人之间的点点滴滴的相处，比如说他现任的老公像徐熙娣求婚的时候，也是范范和大 S 拿着相机拍下整个过程，还有就是一只叫大大的狗是 S 的狗掉进水里，范玮琪和小 S 在寒流当中爬进了都是大便和死鱼的河里把大大救了起来，之后两个爱干净然后又不怎么干家务的人抱在一起痛哭了好久。是不是你听了这些故事会觉得画面感极强，然后也会跟我一样生出很多羡慕，就觉得自己生命当中也应该有这样的好友。好像说到这些事就一定逃不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姐妹们的聚会》，一起来听。

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陈洁仪所演唱的《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心动其实是1999年的一部同名老电影的主题曲，原唱是林小培，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陈洁仪收录在她2011年所发行的专辑《重绎》当中所演唱的版本。大家比较熟悉这个版本，可能是因为第三季的《我是歌手》第一场，陈洁仪就演唱了这首歌。可惜在那场比赛当中，他是拿了尾部的一个排名，而在第二场他仍然不幸再次排在了后面的这个成绩，遗憾的就被淘汰出局。后来隔了一段时间，这个版本的心动成了怦然心动的电影推广曲。我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在你有限的生命里到底有没有过怦然心动的这个时间。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自己的遭遇，都会有自己的这种感受。 张一白在他的开往春天的地铁里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感觉不再有了。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在我27岁这年起，我就在怀疑还会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吗？是啊，好像岁数越大，想要拥有这种怦然心动的感觉越难。所以如果你现在还年轻，好好珍惜，等真的有怦然心动的时候，就大胆地告诉对方。来听梁栋江所演唱的《17岁的那个你》。 那时候的走廊里，我曾偷偷安放一个你，那时用的旧手机，短信总是等来了邮递。窗外飘来一场雨，雨伞等着放进抽屉给你。那是分享的歌曲，是我此生听过最美旋律。发现17岁的心事只能属于你，我又怎么舍得将你送给了过去。往后我靠近无数背影，但手心不再提醒，过后所有感情都想经过理智代替。发现17岁的心跳只能属于你，我又怎么舍得将你送给了过去。往后我靠近无数背影，但心跳不再提醒17岁盼的那个你。17岁的心跳只能属于你，我又怎么舍得将你送给了过去。往后我靠近无数背影，但心跳不再提醒17岁盼的那个你。往后我靠近无数背影，但心跳不再提醒17岁盼的那个你。 这是一个叫做梁栋江的歌手所演唱的17岁的那个你。我在前面有问你有过心动的感觉吗？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有一个实习生，今年只有18岁。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都非常惊讶，现在18岁就上大学了吗？而且现在的学校大一就可以让孩子来实习了吗？后来仔细想想，现在是暑假，他只是在暑假期间找一个岗位来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问他，我说小朋友，你有过心动的时刻吗？他说有吗？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然后他就跟我说， 应该算是吧，就是你看到某一个人会突然心跳加速，脸会涨得通红，那样算吗？应该算，对不对？这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北京青年》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所谓爱情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轻易控制你的情绪，前一刻让你哭，下一刻又让你笑。真正的爱情就是当我们老了，我们都还记得你当初让我心动的样子。我觉得这属于年轻人那种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一种心动。梁实秋在他的送行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的风雨我要去接你。我认为这是成熟的一种心动的表达。好，想在这时间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郭富城所演唱的《临睡前吻你一次》。 长街灯光太亮了，瞳孔收缩了，而我将没能力对焦，撑不了我仍苦笑，多一秒也求一秒，因心中找到呼吸必要。如身体充满乱箭，如生死一笑，而你面目浮现半天。当空气已全污染，当失意再无底线，你也是无悔在身边。从今开始临睡吻你一次，我想保证如时光终止，在这生得到的最后体温，一个动人位置来自你的面意。从今开始临睡抱你一次，不可保证世间那刻终止，尚有体力时尚能感动时，多困倦仍乐意用每一呼气轻吹你身影。台风都吹过万千，危得多少次，和你共度前处未知，当举世再无都市，当都市再无景致，你也是和我再相依。从今开始临睡吻你一次，我想保证如时光终止，在这生得到的最后体温，一个动人位置来自你的面意。从今开始临睡抱你一次，不可保证世间那刻终止，尚有体力时尚能感动时，多困倦仍乐意用每一呼气轻吹你身影。从今开始临睡吻你一次，在这生得到的最后体温，一个动人位置来自你的面意。从今开始临睡抱你一次，不可保证世间那刻终止，尚有体力时尚能感动时，多困倦仍乐意用每一呼气轻吹你身影。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我是王平，我们在这时间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最近比较烦》。

你现在纠结，这样的情绪会一直干扰到你，然后你现在手头的工作就做不好。与其让你这种情绪影响到工作，让你出不了业绩，不能够升职加薪，倒不如换一个地方重新来过。是你自己挑的，那未来的路怎么难，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都得硬着头皮好好的做下去，不是吗？那当然，我也提醒大家，一切选择，一切后果都必须自己承担。一定要找到自己合适的那个位置。说到合适的位置，想跟各位来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的花草都适用于肥沃的土壤，比如说沙漠，它就是仙人掌的乐园。人生的许多成败不在于环境的优劣，而是在于你是否选对了自己的位置。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听说》。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听说你不再寂寞，听说你提起我，我过得不错，忙碌中还有感觉。 这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我时常会收到很多很多关于职场上的一些困惑的问题，有听众也有自己的朋友。我最近难逃一个好友的骚扰，就是他在工作上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总跟我说单位谁谁谁又说了， 公司人事有什么样的变化，他的位置岌岌可危。我说你为什么为这些子虚乌有的事情干扰自己的心神而没办法工作，我说与其你在这为这些伤神伤脑，倒不如静下心来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和业绩做出来，有了业绩你在一个私企是不是你的位置就没办法有人可以替代了呢？另外还有很多听众，你们的问题我一概用这样的话回复你。白英松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给感染，被他人的情绪给左右。行走在人群当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掠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言，最终乱了心神，渐渐地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之中。其实我想告诉你，就是你活着是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把你留在心上。在这时间送给各位最后一支歌曲，这是来自于小柯素演唱的《轻轻放下》。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还有一个早已删了却不会忘的号码，永远不会再打，但永远都会记得他。这到底算不算放下？早就过了看着一切都会愤怒的年纪，默默看着时间带着所有团结而下，这样子是不是老了？当我轻轻地放下，你原以为可以就此而轻易，可以就此上路，赶奔下一个黎明。轻轻地放下，你让时间洗掉所有的痕迹，面对岁月不息，谁能有什么